纯粹的痴狂，让痛与不痛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， 那么长啊啊。Oh yeah， 那么长。 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只乌鸦？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

限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封